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1集。老头。孔岭面露迟疑， 尹昌年事已高，又阔别沙场数年，让他出战恐怕难以胜任。 周贵这次倒没有附和，说老将自有老将的优势，府军肯派他出兵，他必定会全力以赴。 除了尹昌， 沈泽川出人意料地说， 此次出兵樊州，费胜也要随行。 姚文玉的宽袖鼓动，底下扶着只猫儿，他用手罩着。 现在马道通畅，军粮可以由磁州和茶州双线供应，到达樊州只需要一日功夫。 不错。 沈泽川把扇骨横在膝上，看着众人， 如今时间紧迫，我们对樊等两州势在必得，这一仗只能速战速决。 坐下众人齐声称是，便开始交头接耳，商议樊等两州到时候要补上的衙门空缺该怎么安排。尹昌受命出兵，费胜带着40个锦衣卫随行。费胜在临行前才见到尹昌，这位指挥使头发比纪纲的还要白，个头不高，生了只酒糟鼻子，红彤彤的。费胜在马前给尹昌行礼，尹昌像是酒还没醒，嘟囔了一声：“ 起来。” 费胜专程从乔天涯那里取了经，带着好酒来孝敬尹昌。尹昌打开嗅了嗅，喊了声好，声音洪亮，震得费胜马都没牵稳。费胜看尹昌现在就要喝，赶忙抬手阻拦，陪笑道：“ 尹老且慢，这酒烈，喝醉了路上不好走，待咱们凯旋，我在坐东陪您老一醉方休。” 尹昌抽动着鼻子，跟饿极了似的，趁费胜说话的时候已经连续灌了几口，他喝得浑身舒畅，鼻子更红了，连续喝着热气，重重地拍着费胜的肩膀，大声说：“ 你小子无需担心，我纵横中博10余年，闭着眼都能摸清路，这酒是越喝越清醒，路上提神。” 费胜估摸着尹昌的岁数，觉得这仗要不是打樊州，他都想立刻拍屁股走人了，这糟老头子哪像会打仗的人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嬉笑道：“ 得嘞，这趟我就听凭您老的指挥。” 他给尹昌牵马， 我扶您老上马。 尹昌把酒囊拴在腰间，拍了拍，冲费胜嘿嘿笑：“ 你看好了，我自个儿。” 费胜看着尹昌蹬马鞍的脚给滑掉了，他眼疾手快地搀扶老头，连忙嘱咐着：“ 您上稳了。” 费胜扶住了尹昌，发现这老头双腿粗壮，沉得厉害。他把尹昌扶上马，觉得这老头有点东西，说不定还真能行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尹昌就在马上昏昏欲睡，几次都险些滑下马背，全靠费胜叫人盯着。磁州距离樊州不远，就这么2天的路程，费胜都走得提心吊胆，生怕还没有到樊州，主将就先自己摔死了。一路有惊无险，终于到了地方，扎完营，费胜等着尹昌安排工程军务，谁知这老头进了帐子倒头就睡，顷刻间鼾声如雷，怎么吵都不醒。费胜站在帐子外边看四周，四周守备军全是新兵蛋子，尹昌连夜巡队伍都没有安排，他们就跟瓜蛋似的滚得到处都是，没半点气势。这他妈的大个，费胜啐了一口，现在就想给沈德川写信。夜巡的事情锦衣卫只能自己代劳，费胜守营熬到了天明，一双眼通红，看着尹昌精神饱满地从帐内出来，董江的脸上硬是挤出了笑容。费胜搓着手脚：“ 睡得好啊，尹老，您看咱们什么时候攻城？” 尹昌坐下来，从酒囊里倒着酒，只喝了2小杯，说着：“ 不急不急。” 费胜领的可是速战速决的命令，他说：“ 这几日无风无雪，错过了就不好打了。” 尹昌嘬着酒，看向樊州的方向， 咂巴时抖动着胡子。 你咋这么着急啊？我看还不是时候呢。 费胜猜这老头是魏战，在锦衣卫的案卷里没有隐昌这个人。费胜在做听记的时候翻过磁州的案卷，隐昌在兵败案前也没有功绩，他能升到指挥时全是因为磁州守备军的将领死完了，又遇着老好人周贵，按照资历排上来的。尹昌甚至在升到指挥时以后也没什么存在感，周贵和孔领开垦荒地的时候他在喝酒，以雷昌明为首的洛山土匪屡次三番骚扰磁州的时候他还在喝酒，就算是磁州守备军重建了，他也像是摆设，根本没有发挥过作用。沈德川这次只派尹昌出战，是因为磁州确实无将，也是因为樊州好打，没什么难处，磁州守备军得有个自立的机会，这就是个好机会，不需要主将多么强大，能顺其自然地攻下来就可以了。费胜心里盘算着，看尹昌坐在对面蹬掉靴子开始抠脚，他想说什么又被老头的脚气给熏得开不了口，他匆忙地站起来对尹昌抱了拳就跑一边透气去了。尹昌活动的脚趾把缝隙都扒干净，他快有两个月没洗澡了，这会儿把自个儿也熏得受不了了，抱着脚直嘀咕。韩日谷待在北原教场，沈德川把蝎子留在这里，他们刚开始跟磁州守备军相处的不好，总是挨骂，后来锦衣卫居中调和，才让双方没有动起手来。韩日谷才收拾完自己，这么冷的天他打着赤膊洗澡，从井边往回走的时候看营门大开，漆黑沉闷的重甲席卷而来，把藏在薄雪底下的泥浆踏得乱溅，经过海日谷时蹦他一身，他低声咒骂了句，抹了把脸，看那为首的马调转了头正盯着他。海日谷认得浪淘雪镜，他举起手上的木盆老实地说， 你好二爷。 萧迟也照在重甲下，连眼睛都没有露出来，他过于伟岸的身躯在马背上显得极其具有压迫感，因为浪淘雪晶的不断靠近使得海日谷不得不仰头看着他。 夫君说要留着我。 海日谷还踏着布鞋，他扫视着周围虎视眈眈的离北铁骑，再次看向萧迟爷， 我觉得他说的对， 我今天给你马。 萧迟爷声音低沉， 带着你的兵到教场上来。 海日谷明白萧迟爷要干什么，他近几日都在这里跟离北铁骑训练，他放下木盆把布鞋蹬好， 我还可以带着我的铁锤，请你试试我们的新阵型。 浪淘雪晶呼持着热气，负着重甲的骏马再次逼近，迫使着海日谷后退。 新阵型？ 海日谷退后一步，立刻如实交代， 啊，我从一个老头那里学的。 他抬手指着鼻子， 一个红鼻子老头。 费胜摸不准隐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磁州守备军到达樊州境内两日没动，隐昌几次外出都是饭后瞎逛，费胜急得火烧眉毛，可他只是随行，连监军都不算。费胜想给沈泽川写信，却担心隐昌真有两把刷子，万一最后守备军凯旋到了沈泽川跟前，他就成了偷告黑状的真小人，有理也便没理了。这日费胜躺下休息，睡到虚时左右，忽然被下属叫醒。 不好了，那老贼都跑了。 跑了？跑了？ 费胜倏地坐起身，拎起靴子边跳边蹬，不可置信地问。费胜刷地掀开帐帘走出去一看，整个营地还有灯火，但守备军只剩千余人了。他胸口剧烈跳动起来，心道完了，樊州一仗要是败了，那他日后的前程就跟着完了。可是他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樊州一战怎么看也不会败，打下来就能受伤，尹昌借此还能坐稳指挥使的位置，他没道理跑，况且中博半径都被沈德川围死了，尹昌就是跑也没地方可以去，除非他投靠义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